一然和星星的情况可谓完全不同，但就这样，叶修却能镇定自若地几乎一字不改地用了人家的队长发言稿。记者们在知道真相以后，立即就风中凌乱了。好在，这种宣言基本也就是些空话套话，不指望出现什么爆点。 记者们在捂着胸口听完这去年听过一次的队长发言后，终于挺到了他们最最期待的记者提问环节。下面进入记者提问时间。联盟新闻官刚刚宣布完，下边的手就举起了一片。神话战队的人这会儿亏得是已经离开了，不然看到这种差别待遇，非得哭死不可。 这手举得太多，顿时也是麻烦事儿。这手指一点过去，一片人都站了起来，还得再从这一片人里点一下自己要回答的是哪位。第一个被点到的记者在众人羡慕与嫉妒的目光中站起来了。你好，我是B市时报的记者，首先恭喜星星战队赢了挑战赛决赛，取得了进入联盟的资格。该记者的祝福是面前全队的。 但这目光基本就是在集火叶修。叶修无奈，也只好代表全队回应了一下：“谢谢。我没有不尊重星星的意思，但是星星确实赢得了一场奇迹般的胜利。不过更让我感到震惊的，并非结果，而是过程。在团队赛中，星星始终占据着主动，这点我想比起获胜这个结果更为困难。我很好奇，到底星星是怎样做到的？”该记者问。 这并不值得惊讶啊，叶修想。机会总是留给更有准备的一方。有准备？据我所知，加士可没有疏于对这场比赛的准备。从线下赛出，他们就开始针对这最终局进行研究，最后一周赛前还搞过封闭特训。我想加士应该也是很有准备。 但是很遗憾，我们更有准备。 记者们抓狂。 这种胡乱话来回说有意思吗？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吧。为什么您能如此肯定呢？因为这场比赛，我们准备了足足一年。 所有人呆住了。一个是从线下赛开始，满打满算不过一个月，而另一个直接就是一年。这是真的。所有记者瞬间就分辨出来了。 因为一年前，正是加士从联盟出局，就是用膝盖想都知道，这绝对将是挑战赛中前所未有的一个 BOSS， 最终 BOSS， 无论谁想征服挑战赛，这都是必然要迈过的一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针对加士进行研究，这完全值得相信。一年的研究，而且这还是对加士本就无比熟悉的叶修。 反观加士这边呢，就算让他们早早就知道星星阵中有叶修，他们会像星星这样全力用心的研究这么一个对手吗？他们一直以来所针对的，事实上只是叶修一个人吧。可在那场团队赛中，星星的每一位选手都体现出了他们的价值，他们或许还算不上是最出色的。 但在那场比赛中，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只是因为星星的选手状态更出色吗？现在大家知道了，并不是，这是因为长期周到细致的准备。在有关这场对决，星星大概早已经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有针对性的训练了。一年准备让现场哑口无言了好一会儿。 直至新闻官再次提醒，众记者才回归状态。第二名提问记者此时站了起来，问题却已不再涉及那场比赛。都已经过去一星期了，再报道有关那场比赛的事儿，那已经失去了新闻的时效性，而眼下却也有着劲爆的话题。我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叶修队长，作为过去加士战队的队长。 最近加士挂牌出售的消息，您想必也听说了，不知道对这事儿有何看法呢？ 我相信加士不会因此倒下，加士会拥有光辉的未来。 叶修说。 可是从现在的状况上来看，家世很有可能被拆分出售，家世这个名字有可能将不复存在。有这么多热爱关心家世的人存在，你觉得家世这个名字真的会消失吗？我有信心，继承家世的人一定会出现。家世绝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决定而废弃，因为家世并不是一件商品，它是一种精神，甚至是一种文化。 它存在于每一个关心和热爱家世的人心中，他们才是真正的家世人，这是谁也出售不了的，只要有他们在，家世就永远不会倒。说得好！现场赫然有人大叫了一声，众记者回头看到这位慷慨豪迈不能自已的同行，相识的却也知道，这位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家世狂热粉。 这一番在其他人听起来有些漂亮的套话，却把这个真正的家世粉给打动了，因为只有真正的家世粉才能感受到这段时间有关家世的各种消息带给他们的是怎样的彷徨和不安。但是现在，叶修一席话让他瞬间觉醒：家世绝不会倒。这位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又是用力说了一句。 是的，台上的叶修也用力点了一下头。曾经的家世队长，在如今已经担负起了新的责任，在面对家世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手软。家世此时面临的境况，说是他亲手送出的助攻也毫不为过。但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家世人，他比任何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家世。 家世不是商品，它不是老板一句出售就可以捣毁的。只要家世的精神不死，它就永远都会存在。大不了像星星这样成立于网吧，从草根中选拔。他们或许不会拥有家世的那些王牌角色、王牌选手，但是他们继承有家世的精神，有这，那他们就是家世。谢谢。 这位记者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本职工作，站起身来，朝台上的叶修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些相熟的同行都知道，这位家世死粉在爆出叶修将成为家世挑战赛中的对手时，可以是发过不少文章对叶修质疑和谴责的。而此刻，他从这位老队长身上真正理解到了什么是家世，他觉得必须道这么一声感谢。 不客气，加油。而此时，叶修所看到的似乎也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曾经和他共同战斗过的兄弟。发布会被搅入了一种道不明的氛围，一时间所有人都问不出问题了。现场没有哪位记者朋友还有问题了吗？联盟的新闻官问着。问题，当然有。 记者们本是憋了一肚子的问题，就等这一时刻了。可是现在，在了解到叶修的这种用心之后，他们忽然发现，好多问题在这一瞬间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叶修和家世过往的种种，也已经没有再八卦的价值了。叶修的心思，他们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